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今天啊，我们要聊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秦思源。听名字啊，好像是一个中国人，但是啊，他却是一个英国人啊。准确来讲啊，他是一个叫英籍的华裔，他的英文名叫 Colin Chinnery。 他经常拿着专业的录音设备穿梭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那么他干什么呢？他在记录北京城的声音，特别是那些或许即将消失的珍贵的声音。了解故事的详细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我们知道啊，从人类诞生以来啊，我们就生活在一个由自然界和我们自己创造的一个声音的世界里。然而有没有人想过啊，把这些声音记录下来并变成我们的历史记录呢？好，那么首先看一下，从人类诞生以来， ever since 啊，从什么什么开始，这个词不难， the beginning of humanity， 哎，这里面有一个稍微有点难度的词叫 humanity， 叫人类 humanity， h-u-m-a-n-i-t-y。 我们学个 human being 是人， humanity 是一个抽象词，表示人类的一个总的一个通称。We have lived in a world， 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里面， with sound both from nature， 我们自然界里面哈有这个声音， and those we create ourselves， 以及呢我们人类创造的这些声音，歌曲啊，用这个乐器哈产生的这些声音，都是我们人类特有的一个声音啊。所以说它和自然界的声音合到一起，变成了我们整个的一个声音的一个大环境。 However, has anyone ever thought，想没想过 to compile， 哎，这里面讲了一个词叫 compile， c-o-m-p-i-l-e， 表示呢记录下来，表示编辑下来，编辑这些声音 these sound and use them as a record of our history， 成为我们历史的一个记录， record of our history。 我们知道呢，像古代的一些工具啊，衣服啊，建筑等等，都成为了这个 record of history， 成为历史的一个记录。但是今天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声音可不可以？答案呢，当然是可以了。这就是过去五年里哈，英籍华裔艺术家哈，也是一个声音大师，叫做科林·齐内瑞一直所做的事情。当然了，他的中文名字呢叫做秦思源。This is what the British Chinese artist Colin Chinnery or 秦思源 has been doing for the past 5 years. 过去五年哈，这位 British Chinese 叫做英籍华裔哈，这个词哈大家翻译好了哈，英籍华裔。他呢现在呢47岁。对于他来说啊，他认为北京有着非常有趣的一个声音的资源。自呢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他一直要往返于北京。他意识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特定的一个时间段里面，总是能出现一个独特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代表了那一段历史，那一段时间。但是呢很多这些声音呢都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啊，他决定用声音来记录北京的历史。For me, I think Beijing has a really interesting sound environment. 很好的一个声音的环境。他认为呢是非常有趣的哈，跟其他地方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叫 sound environment, said a 47-year-old artist who has come back and forced to live in Beijing since the 1970s.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啊，他一直往返于北京哈，再回到英国。所以呢用的词呢叫come back and forth， 一去一回哈，来来回回哈， come back and forth to live in Beijing since the 1970s. Realizing 这个 realize 后面加 ing 表示意识到，是一个分词，表示说由于意识到了某一个现象的发生。 that over the decades, there has been unique sounds during certain time period. 某一个特定的时间 certain time period, 那么会出现一个 unique sound, 特殊的一个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在别的时代是不能出现的。因此呢这些声音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财富，一个资源。And a lot of them have died out. 很多这些声音呢随着时间的流逝呢渐渐的呢消亡掉了， died out. So Chinnery decided to make a history of Beijing using only sound. 他决定用声音来记录北京的历史。在某种意义来说啊，秦思源也算是一个老北京了，因为在童年时代啊，他在北京学习武术啊，他跟功夫巨星李连杰呢还是同学。后来上大学的时候呢当了一名歌手，直到2005年啊，他才特别开始关注北京的声音。Though Chinnery spent years learning 武术 in Beijing in his childhood and being a vocalist in Beijing during the college year, 成为了一名歌手啊 ,vocalist, V-O-C-A-L-I-S-T, 啊，有的时候的 vocalist 也可以指那种什么伴唱的那些歌手。In Beijing during college year, it was not until 2005 that he began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ounds of Beijing, 开始呢特别关注于北京的声音，特别关注啊 ,pay special attention. 我们学过 pay attention to something, 表示关注于某人，那么特别关注呢加上这个 special,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something. 那么秦思源啊他是一名艺术家，同时啊也是一个博物馆的负责人，他创建了一个名为声音和城市的一个项目，并邀请了几位来自英国的实验音乐家来北京探索中国古代城市的声音。秦思源was artist and curator 啊，两个词，一个是 artist 艺术家，第二个呢 curator 表示博物馆的一个馆长或负责人，他的拼写呢是 c-u-r-a-t-o-r curator. He created a project called Sound and City, 声音和城市啊，是一个他目前正在忙于做的一个项目啊，and invited several experimental musicians, 叫做呢实验音乐家啊，那么音乐家里面还有一类叫 experimental musician, 实验音乐家 from the UK to Beijing to explore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 sound environment, 来探索中国古代城市的声音，这个探索用的是 explore 啊，这个词表示说非常深度的来了解某一件事情，用这个词 explore。 那么当他邀请这些英国音乐家来北京的时候呢，他知道呢这些英国的音乐家们会在北京发现一些特别好玩特别与众不同的东西，但是他仍然惊奇地发现他的同行们虽然呢去过世界很多地方体验过不同的声音，但是仍然认为北京拥有最丰富最有趣的一个声音的资源，这呢激发了他的灵感。 Though Chinnery knew that the UK musician would discover something special, 他确定了这些音乐家肯定会发现一些 something special, 特别与众不同的东西啊。He was still surprised to learn that his fellow artist, 他仍然非常吃惊地发现 who have traveled around the world to experience different sound environment. 这些音乐家呢已经周游了世界，体验了不同的声音，但是呢他们认为 thought Beijing had the richest and most interesting sound resources. 这是他们对北京的一个评价，他们认为呢北京具有 the richest 最富有的最有趣的 most interesting 啊，最好玩的一个 sound resources 声音的这么一个来源，声音的一个途径啊，这个字 resources。 那么这个词呢表示资源，和我们讲过的另外一个词这个 source 啊，大家呢有的时候会弄混。那么这两个词那个 source 表示一个来源，而 resource 表示呢这个资源，比如说像水啊天然气啊空气啊等等，对于我们来讲是 resource 资源，而这个 source 表示呢是一个来源，比如说我获得信息的一个来源 the source of information 哈，比如说幸福的一个来源哈 the source of happiness 啊，所以这两个词呢希望同学们能够分清楚哈，一个是 source 一个是 resource。 They have encountered which inspire him、哎、他们所遇见的哈最富有哈最有趣的一个声音的资源，后面跟的是一个定语从句，表示说他们所遇见的发现的 encounter ENCOUNTER 这个词啊，表示说原来没有料想的偶然碰见的一个东西哈。它原来呢是指呢在这个战争期间两个部队呢突然就碰到，当然了是这个敌我双方突然就碰到这种遭遇战，那么用这个字 encounter。 而这里面呢表示一个人 happen to meet something， 哎，突然呢就遇到了，突然呢就碰到了某件东西，表示说事先没有料想到的一个情况叫 encounter。 同时啊 which inspire him， inspire 让他呢产生了灵感啊，这个词我们讲过 ,inspire, inspire。这个词呢我们已经讲过几次了哈，它的动词呢叫 inspire， 比如 I was inspired by his music， I was inspired by his novel， 哈等等，我们可以翻译成我读了他的书，听了他的歌哈，受到了触动，受到了感动。它的名词呢叫 inspiration， 哈它的发音发生了变化，把这个 E 去掉加 ATION， inspiration 表示一个人获得的灵感哈，获得的启发 inspiration。 秦思源所做的这个声音的项目呢，最开始认为是一个小众的哈，不会受大家的欢迎，但是呢结果呢却受到了大家的普遍的欢迎哈，让他觉得非常的意外。 The project which he originally thought would be niche， 哎，这里面讲了一个词非常的好，叫 niche market 哈，这个 niche N-I-C-H-E niche market 表示说小众的市场。这个词啊，往往用在一些公司来定位一个产品的时候呢，认为这个产品啊不会受大家的普遍的欢迎，但是呢一小部分人可能会对它呢感兴趣，那么这个产品叫 niche market， N-I-C-H-E 啊。在这里面这个声音项目呢，他认为是一个小众的项目哈，不会受大家的欢迎，叫 niche project。 It turned out to be a popular as well， 但是结果变成了是一个普遍哈受大家欢迎的这么一个 project。因此呢这里面用的是 turn out to be， turn out 表示呢一个事情原来和结果呢发生了一个变化。比如说我们早上起来出门发现这个天呢还是不错的哈，阳光明媚， was sunny， it turned out to be rainy and downpour 啊。那么后来呢突然下起了雨哈，倾盆大雨，那么表示说跟一开始呢发生的情况呢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用这个 turn out to be， 这是常用的一个句子结构，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 turn out to be something 哈，表示突然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 a popular as well。 那么这个项目哈能够成功，是因为呢这个声音能够开启关于城市生活方式社会记忆和文化的某些对话啊，他把这个声音呢比喻成了一个对话，人和这个城市的生活方式以及呢和这个社会记忆和文化的一个 conversation 啊，是非常有想象的这么一个理解。后来呢他总结到呢，这种对话意味着这不仅仅是一个有关声音的一个项目啊，但事实上呢他已经超越了艺术的范围，进入到了一个社会的这么一个高度了。 It was successful because sound was able to open up， 讲到了 open up， 开启了， open 后面加一个 up， 这里面这个 open 是一个动词， open up certain conversations 啊，开启了某一个对话 about the city， the way of life， 一个生活的方式， society 社会， memory and culture 人们的记忆以及呢文化。 Those kinds of conversation meant， 这种对话意味着 that this was not just a sound project， 不仅仅是一个声音的项目， it was actually a project that reached beyond， 哎，这个词非常的好， reach beyond 表示超越了什么的一个阶段，超越了一个范围， reach beyond art，超越了范围的这么一个领域， into a realm of society， 进入到一个社会的这么一个阶层哈。这个 realm R-E-A-L-M 表示领域，一个范围，社会的范围。 He later concluded， 他后来补充道。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Ev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humanity we have lived in a world with sound both from nature and those we create ourselves. However, has anyone ever thought to compile these sounds and use them as a record of our own history? That is what the British Chinese artist Colin Chinnery or Qin Shuyuan has been doing for the past 5 years. For me, I think Beijing has a really, really interesting sound environment. said a 47-year-old artist who has come back and forth to live in Beijing since the 1970s, realizing that over the decades, there has always been unique sounds during certain time period, and a lot of them have died out. Chin Rui decided to make history of Beijing using only sound. Though Chin Rui spent years learning wushu in Beijing in his childhood and being a vocalist in Beijing during the college year, it was not until 2005 that he began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ounds of Beijing. While Chin Rui was artist and curator, he created a project called A Sound in the City and invited several experimental musicians from the UK to Beijing to explore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 sound environment. Though Chin Rui knew that a UK musician would discover something special, he was still surprised to learn that he's a fellow artist who has traveled around the world to experience different sound environments thought Beijing had the richest and most interesting sound resources they have ever encountered, which inspired him. The project, which he originally thought would be a niche, turned out to be a popular as well. It was successful because sound was able to open up certain conversations about the city, the way of life, society, memory, and culture. Those kind of conversation meant that this was not just a sound project. It was actually a project that reached beyond art into a realm of society, he later concluded.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让我们欣赏由赵博申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他的作品。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赵博申 I'm 11 years old. I'm from 海淀实验小学。 The Dog and the Shadow. It happened that a dog had got a piece of meat and was carrying it home in his mouth to eat in peace. Now,On his way home, he had to cross a plank laying across a running brook. As he crossed, he looked down and saw his own shadow reflect in the water beneath. Thinking was another dog with another piece of meat. He made up his mind to have that also. So he made a snap at the shadow in the water. But as he opened his mouth, the piece of meat fell out, dropped into the water, and was never seen more.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哈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ES 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牙掉了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friendship.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友谊的故事。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Missing Tooth.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掉牙了。嗯，在故事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Arlo and Robbie were best friends. They both rode green bikes with horns that went wonka, wonka.那 Arlo 啊和 Robbie 是最要好的朋友了，他们都骑着相同的绿色自行车，而且自行车上的喇叭都能发出 Wonka Wonka 这样的声音。那 Robbie 就问呢 ，Isn't this good pizza, Arlo? Arlo， 这个披萨饼啊，是不是尝起来很不错呢？嗯，那店老板也说呀 ，Come again, boys， 嘿嘿，欢迎你们一起再来披萨饼店呢。 They both had ant farms and horned toads. 他们都有相同的蚂蚁农场，还有角蝉作为宠物呢。那你看呢 ,Arlo 就说呀 ,I'm calling my second aunt Addie today. 那我今天呀要把我的第二只蚂蚁 Addie 叫出来玩一玩。They both liked to trade baseball cards, 而且呢他们两个人都喜欢交换棒球卡。And they both loved peanut butter ice cream, 而且他们两个人都爱吃花生黄油冰激凌。Arlo said, I think we are best friends because we are so much alike. We even have a tooth missing in the same place. Arlo 就说呀，我认为呀，我们两个是最要好的朋友了，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我们甚至都会在同样的地方掉牙。哦，他们两个人可真像。One day at school, their teacher said, Arlo and Robbie,Look at you today. 有一天在学校里啊，老师惊叹地说道 ,Arlo, Robbie, 你快看看你们俩呀。Arlo and Robbie laughed. They both had on blue robot man shirts, red pants, and black sneakers. 那 Arlo 和 Robbie 都哈哈大笑，因为他们穿着相同的蓝色机器人的 T 恤衫，还有红色的裤子以及黑色的运动鞋。他们就像是一对双胞胎一样。Arlo put his arm around Robbie. He said, We match all over, even our teeth match. Then Arlo and Robbie both smiled a big smile, so everyone could see. 然后呢 ,Arlo 啊就用胳膊搂住了 Robbie。然后他说你看呢我们浑身上下都非常的像甚至我们的牙齿都非常的像。然后 Arlo 和 Robbie 啊就一起大笑了起来，可以让所有人看到他们掉牙的地方都是相同的。这个两个好朋友浑身上下都很像。Later, Robbie and Arlo were playing checkers. Robbie said, Guess what? 那过了一会儿啊， Robbie 和 Arlo 呢一起来玩跳棋。这个时候 Robbie 就说，你猜猜怎么样啊？什么事情呢 ?My other front tooth is loose. He wiggled his tooth. 你看呢我前面这颗牙又松动了。然后他就用手啊来回的晃了晃这颗牙。Arlo wanted to be the same as Robbie. 那 Arlo 呢也想像 Robbie 一样有这颗松动的牙齿。He tried to wiggle his tooth. 然后呢他试着晃了晃自己的牙。I think mine is loose too, he said, but it really wasn't. 然后他说，我想我的也松动了，但事实上他并没有松动。Let's make a bet, said Robbie. If my tooth comes out first, you have to give me 10 cents. If your tooth comes out first, I have to give you 10 cents.哦，那这个时候 Robbie 就说呀，好了，让我们来打个赌吧。如果我的牙齿能够先掉的话，你就需要给我十美分。如果你的牙齿先掉了呢，那我会给你十美分。Is it a deal? 这样好吗？ Arlo did not want to make the deal, but he said yes anyway. They shook on it.那实际上 Arlo 啊并不想做这样的约定，但是他还是说了好吧好吧，然后他们就握手以此为证。哦，他们打赌了，看谁的牙会先掉呢。 A few days later, Robbie went to Arlo's house. They were going to trade baseball cards. 那过了几天之后呢， Robbie 来到了 Arlo 的家，他们要一起干嘛呢？交换棒球卡。嗨，你好，欢迎来到我家，我们要交换棒球卡咯。Robbie had a Pete Rose card. 那你知道吗？ Robbie 啊拥有一张棒球明星 Pete Rose 的棒球卡。I wish I had a Pete Rose card, said Arlo. 那 Arlo 也说呀，我真希望我也拥有一张 Pete Rose 的棒球卡。Will you trade it?Robbie shook his head. No, Arlo, he said. It is my best card.